北京时间21:00，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态，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这里是 FM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的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Hello，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呢，我要在节目当中继续带领大家去感受英国的古老文化，通过不同的名胜景点一起来游览一下这蕴含着2000多年丰富历史内涵的国度。那今天首先要带领大家去往的第一站便是查茨沃斯庄园。查茨沃斯庄园是世袭的德文郡公爵的豪宅，位于英格兰的北部风区国家公园境内，离谢菲尔德呢仅仅有半个小时的车程，是风区公园的一个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庄园始建于1552年，在15世纪到19世纪的400多年间当中，经过了诸多园艺师的精心设计和建造，成为了英国最美庄园之一。这里也是英国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查茨沃斯的传奇故事有很多，比如英格兰的玛丽女王曾经被软禁在这里等等，还有第五世公爵夫人的故事，今天也被拍成了电影，那就是《公爵夫人》。而庄园呢，也被作为了外景地，出现在了电影里。另外，《傲慢与偏见》选址也是在这里进行的。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风区国家公园吧。风区是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高地，主要位于德比郡的北部，也覆盖了盖柴郡、大曼彻斯特，还有斯塔福德郡、约克郡的南部和西部等地区。风区多样性丰富，按照惯例呢，主要分为北部的黑风和南部的白风。黑风呢是荒原广袤，呈沙砾岩的地质，而白风呢居住的人口相对较多，大部分区域是石灰岩的地质。 奇妙的乡野风光使得这里成为了户外探险者们心中的理想之地。通过不同的步道和骑行道，可以探索这里的地貌，也可以乘坐热气球、滑翔伞或者是滑翔机去欣赏这里的全部景致。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温莎城堡。目前呢，这里是世界上有人居住城堡中最大的一个。温莎城堡之所以盛名远播，很大一部分原因和英王爱德华八世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现代版传奇故事有关。现在的温莎城堡内部非常的大气奢华，极具王室风范，而且呢，现在也会经常在城堡当中举办不同的展览，主题大部分围绕的都是英国女王以及王室成员。建议呢，各位避开冬天来这里参观，选择春夏秋都是非常好的季节。这里交通便捷，从温莎中心火车站出来之后步行就可以到达城堡。下面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李士满公园。李士满公园是英国伦敦一个占地将近10平方公里的公园，它是伦敦最大的皇家园林，英国第二大的有围墙的城市公园。这里呢，仅次于伯明翰的萨顿公园。李士满公园里大约有600只野生鹿，这里呢也已经成为了英国野生动物摄影的最佳场所之一。李士满公园除了2月和11月份之外呢，都是24小时开放的。2月和11月每天的开放时间是从早晨的7:30到晚上的8点，门票是免费的。 It's amazing how you can speak right to my heart.Without saying a word, you can light up the dark. Try as I may, I can never explain what I hear when you don't say a thing. The smile.Of your hand says you'll catch me wherever I fall. You say it best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All day long I can hearPeople talking out loud. But when you hold me near, you drown out the crowd. touch of your hand says you'll catch me wherever I fall. You say it best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一首歌曲之后呢，小彤将继续带领大家游览英国的著名景点，一同感受深厚的文化历史。接下来，我们一同去往爱尔兰。爱尔兰的著名旅游景点之一便是巨人之路，沿着海岸线，在玄武岩悬崖下的山脚。大约由40000多根巨型的柱子，这些柱子组成了贾恩斯考斯维角，从大海中延伸出来。这40000根大小均匀的玄武岩石柱聚成了一条绵延数千里的地道，被视为是世界自然奇观。而这里的最佳游览月份呢，是每年的5月和6月。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利兹堡。利兹堡位于英格兰的肯特郡梅德斯顿以东的伦河河谷当中，城堡位于一个小湖的中央，周围的河水十分的秀美优雅。利兹堡兴建的具体年份已经是无从考证了，但人们都知道13世纪的时候它已经正式成为了皇家别墅。而当时的皇室的一个习俗呢，就是历代新任国王会把利兹堡送给王后享用，所以呢，后来有人评价利兹堡里的一切都有着浓郁的女性气息，不愧是女王的城堡。再后来，在都铎王朝亨利8世的手中，利兹堡重新为私人所拥有，直到500多年以后，也就是25年前。利兹堡正式对外开放了，每年接待50多万的游客。伦敦呢，每天都会有一班长途车直达利兹堡。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性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态，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日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接下来我们的脚步即将踏上斯特拉福德。艾冯河畔的斯特拉福德是威廉莎士比亚的出生地，很多人也会把这里翻译成斯坦福德。浸泡在浓浓的历史和文化氛围当中，斯特拉福德坐落在艾冯河畔，在美丽而充满田园风光的沃里克郡乡间。如今呢，这里已经成为了著名景点，当然举世瞩目的皇家莎士比亚剧院还有莎士比亚故居都是必去的景点。游客可以乘坐火车 从伦敦的玛丽波恩火车站一直到雅芳河畔斯拉夫德火车站，车程大约在2小时15分左右就可以到达了。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景点是巨石阵。巨石阵是由巨大的石头组成的，每块巨石的重量都在50吨左右。它的主轴线通往石柱的古道和夏至日早晨出生的太阳在同一条线上。另外呢，其中还有两块石头的连线指向的是冬至日时日落的方向。巨石阵大约建在公元前4000到2000年左右，是欧洲著名的史前文化的代表性的遗址。巨石阵的地址就在英格兰威尔特郡索尔兹伯里平原。建成于1807年的伦敦塔是不列颠群岛最受欢迎的历史景点之一，每年接待参观者达到250多万。在1988年的时候呢，这里也被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探寻一下伦敦塔。其实伦敦塔呢是一组塔群，整个塔群反映了英国不同朝代的建筑风格，其中最具吸引力的当属是珍宝馆，里面有全套的御用珍宝在那里展出。去伦敦塔最方便的交通方式就是直接坐伦敦地铁了，地铁出口不远处便是伦敦塔。 You. 好的，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接下来我将继续带领大家踏上英国的土地，通过不同的景致感受英国的古老文化底蕴。下面呢，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地方是新拉纳克。新拉纳克呢是18世纪坐落在苏格兰风景最优美的地方的一个小村庄。19世纪的早期时候，慈善家、乌托邦理想主义者罗伯特·欧文在这里创建了现代工业化社区模型。令人难忘的棉磨坊，还有宽敞且装备齐全的工人社区，严谨的教育机构以及良好的教育体系。时至今日呢，这里仍然是欧文的人文主义的一个证明。2001年的时候，新拉纳克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了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威斯敏斯特这个名字和英国的皇室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呢，接下来带领大家去往威斯敏斯特宫。威斯敏斯特宫东临泰晤士河，正门朝西，占地面积达到了8英亩。威斯敏斯特宫的主体建筑是前后三排长达287米的宫殿大楼，两端和中间由7座横楼连接。宫殿的西南角和东北角各有一个高塔。威斯敏斯特宫是过去伦敦的西郊，曾经建有一座教堂。11世纪中期的时候，英王爱德华一世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宫殿，并且重建了教堂。此后的400多年，威斯敏斯特宫一直是英国的主要王宫，1547年成为了英国议会所在地。而在东北角的方形尖塔是一座96米高的钟楼，塔顶有一口闻名全球的大钟，那就是大本钟。说到威斯敏斯特宫，那接下来不得不提的便是西敏寺和圣玛格丽特教堂了。西敏寺又叫做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坐落在泰晤士河的北岸，比邻国会大厦，是一座哥特式风格的英国皇家天主教堂。这里宏伟而又壮观，是英国的圣地，在英国众多的教堂中地位显赫。威斯敏斯特教堂既是英国国教的礼拜堂，又是历代国王加冕及王室成员举行婚礼的地方，还是一个国葬陵墓。这里安葬诸如牛顿、达尔文和丘吉尔等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和政治人物，安葬在这里代表着至高无上的荣誉，也彰显了英国人民对于才能的尊敬。整个教堂的建筑和雕刻以及彩色玻璃都相当的精致和迷人，但教堂内部是不允许拍照的。在这里参观可以领取导游讲解器，跟随着解说的顺序进行参观，你可以详细的了解到每一个区域的历史和用意。1987年，这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而圣玛格丽特教堂呢，是一个精致的白色教堂，它是建于12世纪，15世纪以来重新修整过很多次，也成为了伦敦上流社会的热门结婚场所。